湾被列为暂定到访的地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未有评论佩洛西的行程，认为应该由他来到说明。另一方面，福建平潭海事局昨日发布航行警告，表示今日朝早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在平潭一期屿附近水域执行实弹射击训练任务，禁止一切船舶进入，并划出四点连线范围水域为警戒封锁区域。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上海以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黄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较早前在狮子山隧道公路的冧树已经清了场。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的大埔方向近隔田村的慢线已经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其他封路呢，龙翔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一段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由彩虹道和虎山道去龙翔道荃湾方向的多条支路呢，都是会临时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现在龙翔道荃湾近虎山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在蓝田的碧云道因为道路重铺工程，直至到下午的7点，碧云道近蓝田南体育馆一段仍然是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最主要去尖沙咀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新楼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喇沙利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同埋七咸道南近加连威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蓝田村蓝卫楼、观塘安达村善达楼、柴湾翠湾村翠秀楼、马鞍山锦丰苑锦陵阁、沙田和斜村富和楼、坚尼地城观龙楼二座、牛头角下村桂新楼、将军澳唐明苑唐辉阁、九龙城德朗村德山楼和土瓜湾乐民新村乐伦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O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今个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O 欧瑞强约定你，2000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转型， 第一次母子档一齐做嘢，第一次做网红， 似乎成功转型的不只是老妈子，还有这条街。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时段内，一同转型创高峰，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今个星期有咩好题目？ 今个星期讲呢样嘢咧，可以话系我实现咗自己一个梦想啊！因为咧，嗱，我哋男仔之家总有啲嘢想嘈啊，平时嘈下 figure 啊，剩啦咁啦。咁我哋两个都有睇漫画噶嘛，咁平时可能睇电子版居多，你啲实体嗰啲喺屋企摆又冇位啊，又或者你要抌够钱出嚟都唔少嘢啦。咁其实我每一年即系譬如而家都系即系动漫节期间啦，我每年就算唔买都好咧，我都会入去行个圈嘅。入去下一个圈咧，其实我尽量唔揿钱入去、 哦。我戒咗啦。 你戒咗啊？ 戒咗啦，因为我决定行婴儿展啊，我。 都系嗰啲前前后后嗰啲日子嚟噶， 搞唔掂啊！仲去呢、這个动漫展，因为早几日阿龙哥系有 post 佢嘅社交平台铺咗张相嘅，然后问我有冇兴趣去，我复咗佢几句咯。我储奶粉钱啦、啊，唔系，但系你问我，其实过去嗰几年我都冇喺入边买嘢啦， 少咗噶， 少咗啦。即系当然，即系你话我，因为我又唔系嗰啲追会场限定嗰啲啦，咁啊有啲同即系有啲朋友佢会追会场限定，可能净喺个展览入边先有嘅、 啊， 或者要斗快抢嘅，咁可能比较系你见可能系啲即系美国漫画，即系 Marvel 啊。DC 嗰啲居多噶嘛，系咪先？咁、 啊、 但系小弟系睇日漫噶嘛，即系火影忍者啊、Naruto 啊、同一样嘢 ，One Piece 啊，或者数码暴龙噶嘛。咁嗰啲喺会场咧，其实你可能喺嗰度买，同你喺出边买咧， 其实唔大分别噶， 唔大分别嘅。咁所以我就少咗入去逼咯。 系啊，因为你入到去，老实讲，玩具。你開嗰啲鋪頭其實就係出面啲鋪頭入嚟開個 booth 咁樣，嗰啲可能或者清貨啊嗰啲咁樣樣咯。所以我細個會去買一個原因，因為以前細個可能未必識出面啲窿路啦，又或者出面未咁容易揾到。你而家上網可以二手或者有啲討論區咧，啲人已經放噶啦嘛，咁你容易咗揾好多啦。同埋你細個入去嘅時候咧，你會有一種 fantasy 就係一口氣買曬成套翻去，有個優惠成袋嘢拎走嗰種咧。 但係書展反而我有試過喎。 書展你會啊？反而 書展我有試過啊，一口氣買咗一套嘅書咯。 你係買咩書啊？嗰時係 我唔記得買咩啦。總之一口氣買咗一套嘅書翻去啊！我記得即除咗即政府即喺會展搞嘅書展之外咧，另外一個就係、是、即貿發局搞嘅書展之外咧，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學校自己有時都會有書展嘅。 哦， 系啦，即系你，我唔知道你中学有冇书展啦。 嗰啲书展系买啲中六毕业嗰啲 又唔系喎，佢会有，因为咧，我记得喺即小弟嗰间中学嘅母校嗰度咧，佢会喺呢个嘅家长日嗰度啊， 即係派成績表啊，見家長嗰日咧，就會喺呢個禮堂嗰度咧，就會邀請兩三間嘅書商嗰度嚟擺一啲嘅課外書嘅。咁可能中英數都有，我記得我買過一 set 咧，就係邏輯思維學嘅。嘅一些書嘅，咁嗰陣時係佢好簡單嘅，即係佢係我諗大概好似上中下三冊咁樣嘅，咁呢三冊咧就係講嗰啲邏輯思維，即係例如我記得有個古仔嘅，因為古仔就係你當動物派對咁樣啦 ，OK， 咁哺乳類同鳥類咧就喺度 開 party 係啦，咁啊分別搞 party， 咁啊蝙蝠咧首先去咗哺乳類嗰邊嘅，哦，因為咧我係胎生動物嚟嘅，所以我係哺乳類咁樣，咁就去咗 party 啦。好啦，另一邊佢又走咗去鳥類嗰邊嘅 party， 因為我識飛，我有翼嘅，所以係鳥類。咁啊，佢其實就係講個邏輯係究竟你要點樣 define。什麼唔係代表有翼嘅就係雀仔，或者唔代表胎生嘅，唔係胎生定哺乳，係胎生到啦。 胎生咪就哺乳啊？ 胎生係哺乳，係胎生就一定係哺乳。咁所以話，咁你就要搞清楚究竟 A 等於 B，B 係咪等於 A 嘅概念？即係我諗嗰陣時中二中三嘅時候就睇咗一系列嘅書，但我本身係睇咗個古仔先嘅，因為佢係睇咗個古仔，然後有三四版嘅解釋。 係。 系啦，咁但系我就嗰阵时对古仔有兴趣，去到后屘，你知道以前我哋冇智能电话噶啦，系咪先？而家去厕所啊，一定拎智能电话噶啦，以前 入去睇书啊， 以前系攞本书入去睇噶嘛，系咪先？或者系攞隔篱啊，清漂白水嘅成分喺度咪噶嘛，系咪先？ 总之有嘢拿上手啊， 系啦，坐嗰十分钟，一系睇漂白水嘅成分，一系睇洗衣粉嘅成分，系咪？一系睇下个风筒，哦，原来咁样整嘅。咁以前我就真系睇完啲古仔之后，有一日冇嘢做，就开始真系去厕所嘅时候，咪就系打开我睇埋后边佢嘅解释，咁我就开始明白哦，逻辑啊。推断啊，什么是什么啊，咁咪开始学识呢啲嘢。咁、哦、我唯一买过一 set 书就系咁样嘅。 因为我嗰阵时，如果你话嘅书展都买过一 set 书嘅，大家有机会睇过。而家呢代唔知道 Q 版特工，你有冇睇过啊？ 哦，有 。你知唔知嗰 set 嘢我仲储咗喺度 ？Q 版特工系咪有个侦探卡嘅？ 侦探卡， 我记得有本书啊，系咪 Q 版特工呢？我记得有一个就系、是、校园侦探咧，因为有一本嘅侦探书咧。好得意嘅，咁但系其实咧，我哋细个玩嘅时候觉得得意啫。但系呢个技术其实好早期已经有嘅，甚至乎去到后边嘅教科书都有用嘅。就系咩嘢咧？就系咧喺本书嘅最尾嗰版咧，佢会送一个声称啊，为之特务眼镜嘅嘢俾你， 就戴住佢。 其实咩特务眼镜咧？就系、是、一块红色嘅透明胶片咁样嘅， 系 透光红色咁样。咁啊，你做侦探嘅时候咧？咁咧，你就可以佢會可能講幾日幾頁嘅古仔，然後佢就有幅圖俾你。咁喺呢幅圖，麻煩你就揾下究竟有咩線索啦。好啦，咁你喺度睇啦。咁睇睇下嘅時候，如果你揾唔到或者想知道個線索喺邊嘅時候，你就用特務眼鏡一照啊，即刻無所遁形就出曬翻嚟啦。咁呢個咧，我記得喺以前嘅數學書都有嘅。以前嘅有一本嘅數學教科書，我唔記得係。是中学定是小学啦，咁咧佢系会喺如果你计数唔识计嘅时候咧，佢角落头或者侧边会有个 tips 嘅，即系提示。咁如果你唔识嘅话咧，就攞书背最尾嗰块红色胶片，即系遮落去咧，佢就会睇到你系佢就俾个 tips 你啦。例如先乘除后加减咁样。咁所以呢个我系我记得其中一个嘅侦探书，因为我记得好似系我表姐又买咗一 lock 嘅，然后有啲特务眼镜嘅， 我冇见过、 啊。有啊。 咁唔係 Q 版特工啦 ，Q 版特工佢冇呢啲咁嘅 pops 嘅，但係佢成個設計，因為以前細個我唔中意睇字啦，咁小説嗰啲就會瞓著。Q 版特工就係嗰啲叫咩青少年讀物啦，係咪嗰啲咁嘅 term 啊？即係 少年讀物 啊，少年讀物啦，同埋佢嗰個切入點，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容易版嘅衛斯理嘅有少少， 哦、 即係佢都係嗰啲咁嘅切入點，令到你覺得哇好正啊咁樣啦。咁嗰套嘢我其實而家咧仲喺屋企，二十本儲曬，但我一路想。即系你抌你又觉得好嘥，跟住你又想揾人接收，但系你今时今日有边个会愿意接收呢一啲旧嘅书咧？咁一路摆咗喺度，咁所以书展如果你话买就系呢一个啦。咁跟住动漫节咧，其实我而家屋企储咧有几套嘅啫。第一套就系《蓝田多合樽》啦，《蓝田多合樽》呢、這个真系冇得唔储啦。你有冇？ 我储咗，我储嘅，你讲先，你讲完先。 咁我系储《蓝田多合樽》啦。我仲记得咧，因为以前细个，因为漫画你有唔同嘅 size 啦，咁你最 classic 嗰啲就一隻手可以拎起手嘅最标准 size。 跟住但係因為男兒當入樽，我嗰陣時買咧，佢已經舊版已經冇再出啦，出嗰啲完全版啊， 哦、 即係佢嗰個唔知係出版社定點咧，有一系列其實龍珠都有出過噶嘛，鳥三明重新畫過嗰個封面，好大好大， 唔係鳥三明，哦龍珠，龍珠哦，我以為男兒當入樽添， 咁男兒當入樽亦都有出咯，咁嗰時就買咗翻嚟就好靚嘅，又話咩作者重新畫過， 幾大啊嗰陣時？ 嗰本嘢啊， 唔係又話你幾大啊？你幾大？因為你細個買呢啲嘢，同你可能出咗嚟畢業之後買翻係兩個 feel 嚟㗎。 呢個唔係好多年㗎啫，呢個應該五六年前。 係啦，即係細個嘅時候你唔會有呢、這個 入咗嚟做。 係啊，即係大個自己揾錢自己買咯。 我仲記得嗰次日頭就係同龍哥佢哋去完動漫節買完抬住成套書翻嚟港台翻工啊、 哦。 有一次係即係 Give Me Five 嘅時候咧，成、哦、套攞翻嚟咁。 但係我都有買過呢個漫畫書買一套嘅，咁我有兩三。本唔系有两三款或者两三种有买到啦，咁有一套咧我系储齐晒嘅， 系 单车小霸王 哦， 嗰阵时系经过先达广场啦，咁楼上会有啲漫画店啦，咁样，咁然后佢系一粒粒摆喺地下，即系清货咁嘅款噶啦， 好晒啲 系啦，系啦，咁我就哦咁啊。比较少见就买咗，同埋佢相对地得十几本比较少啲。咁然后其次呢，我之后买嗰啲漫画呢全部都系以叫做头尾咁去买嘅。 头尾嘅意思系即系 嗱，有啲用头尾去买，即系例如火影忍者咁样，咁72本喎、 哦。系好多啊。 72本喎、哦。你摆700话72本我点买啊。咁所以呢我就淨系买咗第一本同埋最尾嗰本系啦，咁啊《鋼之煉金術師》咧，亦都好似系買咗第一本同最尾嗰本嘅。 鋼煉算好啲，好似廿本。 鋼煉好似24定25嘅。 系啊， 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兩三套漫畫咧，系好似《One Piece》咧，我就系買咗有一期嘅。咁嗰期嘅封面好似系 Piranha 幽靈公主，咁我就買，或者仲有一個叫《史上最強弟子兼一》。咁我就買咗我最中意嘅嗰個女師傅，嗰、那個做封面，係啦。咁我就唯有咁樣去儲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真係好難儲嘅。諗下 One Piece 點儲啫？你納烏陀70几本，70本點儲啫？其實真係儲唔曬嘅。同埋，與其儲呢啲咧，我反而會寧願儲咩咧？即係例如《鋼煉》同埋《火影》咧，我去後尾咧係儲佢嗰啲畫冊啊。即係你畫完之後咧、哦，可能鋼煉可能佢會出作者，佢會有啲畫冊或者個人物設計，究竟嗰陣時佢點樣設計啊？草稿啊，我反而會草呢啲嘅，因為有時可能你要揾一啲電子書，你可能嗰啲睇過曬，你未必再睇，但係嗰啲反而有收藏價值啊。甚至乎火影都有出過類似咁嘅書㗎，例如叫《忍之卷》咁樣，咁佢咪就係講下每個忍者嘅技能特性，佢嘅分數係幾多係啦。咁啊，甚至乎咧火影比較特別啲嘅，因為入邊有個角色叫自來也。咁自来也喺呢个嘅火影世界入面呢，佢係一个作者嚟嘅，即係个作家嚟嘅。所以佢会有出过嗰啲书呢，我係有买嘅，因为有啲人帮佢寫返出嚟㗎。係、 哦、 啊，我有出过嘅，係啊，超骨气忍传啊，係啊，曾经有人送过俾我咁样，咁所以即係非常多谢嗰位嘅仁兄啦。咁除此之外，有时亦都有啲同人嘅作品、 啊、 我可能都有买过，即係例如六院传啊，或者我爱罗传我都有买过嘅。咁、哦、所以我反而係会睇嗰啲咯， 因为我系最啲草即系叫做咩本传嗰啲人嚟，即系反而呢啲湿湿星星嗰啲，因为咧我有个概念就系呢啲系无限出啊，同埋你同人咧、哦，你好多人又可以将佢再重新画过咧，你根本草唔晒啊嘛，所以你本传有几多本就草几多啦。咁咧我其实草得最夸张，屋企有两套咧，第一套系足球小将， 系 我嗰阵时买咧系我第一本咧，其实系世青篇嘅其中一本。 哦， 咁咧嗰阵时系僆仔咧去饮茶，呢、這个真系小学定中学。 你讲起饮茶，我好似都有储过另外一款喎、哦。 嗰时阿爸就谂住，你唔好储啦，跟住喺报纸档咧就求其执咗当年出紧嘅嗰本，我仲记得世青篇第五本，嗰本咧仲要系唔知对泰国队咁啦。 系。 咁咧细个觉得哇，拥有一本好正啦，但其实你系好倒合唔到肺噶嘛。我翻到屋企睇完之后。我又唔知前面讲乜嘢，我又唔知后面讲乜嘢，咁所以嗰本世青篇咧一路摆咗喺我屋企个书柜嗰度，唔知做乜，系去到应该都系出咗嚟做嘢开始有钱啦，我就开始将成套足球小将储晒，咁甚至乎我系由佢，因为佢最元祖嘅嗰一 set 咧系佢讲大智慧啱啱开始，即系唔知读小学定系小学嘅时候，嗰度有37本啦，嗰时系你去漫画节咧。 你都未必可以揾得到啊，因為佢已經停產啊。我嗰時係要係上網揾噶，去嗰啲即係二手嘅漫畫店咧，即係好似你揾你嗰個咩單車小霸王咁咧、啊，上網揾。嗰陣時你買二手咧，其實你個心態已經唔會諗佢係究竟新唔新淨啊，污唔污糟啊。基本上你見到佢有一套完完整整，你唔需要跳期買咧、啊，其實你已經覺得好啦，有底二百零三百蚊，三十幾本就買曬啦。 係，其實 係抵噶啦，已經。咁跟住甚至乎足球小將佢去到最新啲篇章已經冇再出即中文版啦。我去日本，我唔識睇日文， 你都想儲 我都買咯，即我都買翻嚟儲咗喺度啦。然後跟住仲要好蠢噶嘛。我买翻嚟，我一定会努力为咗咧睇得明本嘢咧学日文嘅。 啊， 咁当然冇一件咁样样嘅事啦。咁所以足球小将已经储咗好多啦，跟住火凤燎原亦都有储啦，仲出紧啦。因为呢个即系香港嘅漫画嚟噶嘛。咁其实间房咧已经冇乜位噶啦。 系， 所以我每一次去动漫节呢几年咧，我每次都会望一望，其实呢套好想，有一套真系好想储嘅 One Piece。但你啱啱讲个问题。 One Piece 起码过一百本啦、 啊。所以我一路都同自己讲，有一日。我间房够大，或者我揾到钱，我一定会买嚟睇嘅。咁同埋最近已经作者都话，即系差唔多进入最后直路啦。咁、啊、 终于入直路啦， 系啊，终于都廿几年啦，唔使好似 Hunter 咁有一个孙都唔知睇唔睇到啦，系咪先？咁好啦，咁去到进入最后直路，咁你又觉得啊，应该有个尽头，可能百零本就应该会完噶啦。咁啊，一路待住呢个心愿，点知前排有个 friend send 个 message 俾我，佢就 cap 咗一个嗰啲 social media 嘅 story， 话有人咧。想转让一套 One Piece 嘅漫画， 一套 成套，即系去到而家九十几一百本， 系系系，当一百本左右啦。 即系话屋企冇位，想揾人接收。 小朋友出世啦， 嗰啲系即系你最明啦呢啲。唉，买奶粉啦，唉，买咩？ 富海 以前买玩具， 翻起爱恨。 以前买玩具俾自己，而家买玩具俾小朋友嗰啲啦。咁啊，成套跟个 friend 就问我，因为佢知我有兴趣，问我有冇兴趣要。我其实谂咗好耐嘅。我环观我自己间房，唔好话一百本啦、 啊，你五十本啊！ 我唔通真系衣柜个罅度摄十本，书柜嗰度摄十本，你自己买翻嚟。 有啲人话，有啲人话租迷你仓，但真系 唔同 噶。你自己打开本书，嗰书卷味同埋浪喺度，其实某程度上。啲漫画书你话睇过唔睇过？睇过晒啦，火影我起码睇咗廿转啦，同埋我系上网睇电子书啊，或者其他方法睇，系咪先？即系你唔会真系攞本书嚟睇嘅，其实真系一个装饰嚟噶嘛。 就算啊，你真系攞出嚟睇，嗰个感觉都唔同。嗱，可能我哋电子版咧，你出街搭车有时，唉，我千几条筋想睇翻嗰个篇章，你睇 OK 啊。 系系系。 我虽然有段时间我都会将《南园多合樽》袋喺背囊，真系坐地铁攞住嚟睇嘅。但系咧，如果你嗰啲真系储嘅人咧，其实你系会好惊拎出街睇，唔知整巢咗啊，成啦咁。咁你喺屋企我都有开过嗰啲火凤燎原嗰啲出嚟睇咧，你拎住本实物睇，第一就系个手感唔同啦，第二就系咧，如果你睇唔知点解喎，你电子版嘅嗰个精细度咧，譬如火凤燎原或者你 One Piece 啲都系咧，佢啲背景可能画得好仔细咧，你喺电脑睇或者点咧，你有时除非你放大啦，如果唔系咧，你硬系觉得啲嘢睇唔清楚噶，咁但系你嗰个动作就好烦啊嘛，你每睇一页又要放大又成，但系你实物咧。你空前啲咯，你摆埋啲睇咯，你就可以睇到个细节。所以呢个系嗰个实物优胜嘅地方。咁所以咧，仲要话一百蚊，佢仲要唔系，我初以为佢卖 啊， 原来佢唔系卖啊，佢揾有心人接收我嘅宝贝。 哎呀， 一百本，一蚊都唔收。 哎呀，忍痛割爱啊， 系你都知个忍痛 真系割爱呢坛嘢。 而佢亦都好想揾到个即系欣赏嘅主人啦，佢都系啦， 即系佢唔 expect 你摆床下底咯， 啊、 你问我，即系对唔住人哋噶， 你仲摆迷你仓，你有几耐去一次迷你仓咧？咁样你摆间房唔同啊嘛，所以最后我应承咗，将个一百本攞翻屋企，即系你唔好话摆啊，即系你点样攞翻屋企已经有一个难度啦。 你应承咗啦， 应承咗啦， 几时交收啊？ 攞啦，呢个礼拜攞啊，佢已经 plan 好咗点样攞噶啦。那个 plan 系点样？ 一百本喎、 啊，一百本啊！即系个 friend 话：，你使唔使攞红白蓝？我话唔得，红白蓝唔得， 一定搞唔掂。你直情系要 call 车噶啦， 系啊 ，call 车都会啊。但系我意思咧，你 call 车都要搵嘢装落去噶嘛。红白蓝，我话对啲漫画唔好啊。即系你咁样， 我买胶箱， 我谂住买即系用纸箱嗰啲人嚟 pack 书咁。 哦，买胶箱啦、啊，直情 胶箱贵啊嘛，同埋胶箱 人哋嘅宝贝 系啊。 你竟然悭个几廿蚊， 唔系纸箱，唔系因为你胶箱买完之后你要抌你难啊嘛，即系你摆你又唔知系咪摆到喺屋企啊，跟住本身又谂住咧上网嗰啲咩十二蚊店咧买嗰啲漫画套， 哦， 有啲 size 嘅，但系原来几年前就有咯，而家好难揾啊，即系十二蚊店，跟住我就要物色啦，边度能够买到纸箱咧？然之后就去谂住攞，然后 call 车租埋嘅车仔， 喺对方喺边个位置大概？ 薄扶林山上。 哦，咁好快啫， 你住啊，系快啫， 好快啫， 大佬啊， 唔系啊，真系如果一百本， 我一定 免费国外，你真系要租车， 一定会 系啊，你唔攞翻嗰啲，你唔攞翻嗰啲跑车去咧。都对唔住人哋啊！即系上网 book 车，麻烦 book 架跑车啊！ 四廿块你啊，林宝坚嚟去啊，嗰啲贵重啊， 系啊，尊重翻人哋，啲纸皮麻烦系嗰啲 高级 纸啊， 最好防水嘅咁啊， 系啦，全部过交翻到屋企，人哋嘅宝贝国外俾你， 我都会当佢宝贝咁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喺 Mira 演唱会大屏幕坠落事故中，仍然留医嘅舞蹈员李启贤情况危殆，卫生指数稳定。伊丽莎白医院发言人话，伤者昨晚完成手术，而家正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由于伤者接受手术期间需要插喉麻醉，按照既定临床情况分类准则，暂被列为情况危殆。发言人又话，医疗团队会持续为伤者作临床评估，并继续密切监察伤者情况，提供合适的治疗，以全力支援伤者康复。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重视早前发生的演唱会严重事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会指导调查过程。他说已经要求相关政策局和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和责任，以及研究改善措施，并要求相关工作尽快广泛全面展开，过程中相信要邀请专家了解专业水平和标准，并在日后公布有关内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根据以往的保育方式，划出保育区之后不容发展，但又长时间不做好管理，导致荒废。因此，他提出有机会重划北部都会区内的湿地保育范围，释出边缘位置用作其他发展。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解释，一个更大和连续的环境对物种的保护更有利，对生物多样性更加理想，因此他认为重点是积极保育，并非要减少保育范围。他相信可以趁北部都会区发展的机遇，在米埔附近周围的湿地将一些已经荒废的地方修复，制造成连续和更大的湿地去保育，边缘地带就可以考虑用作其他发展。美国防长奥斯汀和南韩防长李宗硕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双方决定坚决应对北韩的挑衅行为。美韩商定将韩方的月之演习和下半年的联合军事演习整合，通过在南韩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美国战略武器强化美韩同盟的威慑力和战略沟通。双方商定在近期举行高级别延伸威慑战略磋商会议，南韩军方预计会议在9月举行。韩美双方一致认为北韩接连挑衅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构成严重威胁，强调北韩越挑衅，美韩同盟就越坚固。若果北韩进行第七次核试，美韩将基于坚固的联防态势坚决应对。李宗硕说，北韩第七次核试已经准备就绪，难以断定具体时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日骤雨同几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可以话系其中嘅大师者。除咗唱歌好听之外，阿一同波盛仲会专称佢做厨娘嘅，因为呢两个衰仔曾经去到人哋屋企嗰度大食特食，食到肚满肠肥。冇计啦，佢煮啲嘢食真系好好味噶。早一两年佢结咗婚啦，咁究竟结咗婚嘅佢对于味道或者男人嘅要求又有冇唔同咗呢？ 好，今个星期嘅嘉宾Emily 秦兴敏、啊， 头先听到你话佢早两年结咗婚啦，我仲喺面接下一句，所以我哋都冇再打搅人啦，人哋已经有归宿啦，咁就算啦。 我哋上次去系未结婚嘅， 系啦，但系男朋友喺度嘅，即系认识嘅 ，OK 嘅，佢男朋友仲车我嚟走添，走啦你哋， 快啲添啦，唔好阻住晒啦。 诶，唔系啊，早一两年我先至揾咗佢老公啊，即系而家佢老公 系 有啲嘢交收啊， 系 非常之好人嘅佢 ，nice 噶， 所以我好厚。面皮噶，我仲记得食完之后仲即刻去咗佢厕所添。 我仲记得啊，去咗佢屋企有帮我针灸佢屋企人。 哦，系啊， 同埋跟住又帮你鬓边啊嘛，有嗰阵时系好记得，同埋仲有阿 Melissa 林美莹咁样一齐去啊， 几开心、啊， 真系青春啊！ 佢屋企又要大、啊，厕所又香、啊， 哇！ 两个冇廉耻嘅人。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同 Emily 玩呢个游戏啊，咁啊睇下玩成点啦。OK， 好，系啊，第一条啊。 同 Emily 结咗婚呢年零两年，你过得非常幸福。每一日放工翻到屋企，都有佢精心炮制嘅美食，有日本菜啦，有西式嘢啦，有中国菜，有时仲有泡菜添。可以话你想食啲咩，你讲得出，佢做得到。今朝一瞓醒，你就喺度谂紧，今晚食啲咩好呢？嘅时候，你收到老板嘅电话。老板就话啦，啊，今年个市道麻麻地，不过好彩公司呢啱啱接咗个大 project， 而啱啱公司就諗緊要裁员，咁究竟个 project 俾唔俾你做好呢？你完全明白老板想讲啲咩，所以喺你冇得揀嘅情况下，你接咗呢坛 job 嚟做。你睇一睇个工作时间表，嘩，全部逼满晒喺最尾嗰两三个月。咁睇法，最尾嗰两三个月啊，你唔好话放假，放工都唔知有冇得放啊！唉，咁啊出事啦，因为年尾有几日嘅日子，你应承咗要同 Emily 庆祝，都好彩，逼翻啲日子出嚟，都可以接到一日咁大把同佢庆祝。咁究竟你会同 Emily 庆祝边一日呢 ？A 庆祝生日啦，佢生日大晒 ；B 梗系庆祝拍拖纪念日啦，这个属于两个人的日子 ，oh so sweet。C 梗系庆祝除夕倒数啦，因为象征每一年都同你在一起，明年再见。 好啦，三个错系啦，假设你年底得翻一日可以同佢庆祝，你会揀边个？或者你觉得 Emily 最想啊，即系阿厨娘啊，最想咧庆祝边一日呢？ 我觉得生日咧就会飞咗先嘅， 系 因为生日嗰样嘢应该系佢同佢阿妈庆祝嘅，所以唔好关我事啦。即系以前未有其他嘢庆祝啊嘛。如果你话系结婚嘅话咧，第二个即系唔系拍拖纪念，系结婚纪念咧，就一定走唔甩噶。 系。即系结婚咁大件事， 系啦，即系我系谂紧嗰三样嘢，边一样嘢系属于我同佢啊？咁用呢个标准之下， 我和你， 成龙就多中我，咁我应该拣 B 啦，因为结唔系拍拖都好啦，系属于我同佢嘅， 系 即系年尾嗰样嘢系个世界庆祝啦，咁、哦、出世嗰日就我阿妈同佢庆祝啦，但系唯独是拍拖呢一个日子系属于我同佢嘅嘢，咁、 哦、 所以。是啦，我觉得 B 是啱数嘅拍拖纪念日。虽然有一个隐忧就是他咪连呢啲都要庆祝嗰啲100日啊、50日啊、1000日嗰啲啦。咁但如果从意义上三个呢 ,B 拍拖纪念日 嚟咯。 咁我会想同佢庆祝我嘅生日。因为我的生日就是、第一他是在万圣节啦，我希望万圣节的时候会是一个 好普天同庆嘅感觉，即系我不嬲都系咁样觉得嘅，因为系自己生日，跟住又觉得好多人同我一齐庆祝咁，咁就一来想佢同我一齐，好似扮下嘢咁样，扮下鬼，扮下马啦；二来就系唔知啊，觉得嗰日庆祝生日同埋万圣节一齐会系一个 double happiness。咁点解唔会上波城同我揀拍拖纪念日嚟庆祝呢？因为呢通常呢啲纪念日呢我就係唔记得嗰、那个。哦、如果佢到时约我食饭俾埋礼物我，但係我乜都唔记得准备，咁我咪好囉。至于点解唔揀除夕倒数嚟庆祝呢，就係、是、因为我係一个好驚好驚好驚倒数日子出街嘅人嚟嘅。我曾经目睹过兰桂坊人差人嘅状况，而我系冇事嘅。咁自从嗰次之后呢，我就好少会出席于呢个所有嘅倒数活动㗎啦。同老公一起咗已经六年啦，所以呢我哋已经冇再庆祝拍拖纪念日㗎。以前都会每个月咁样话 happy 乜乜乜咁样嘅，但係而家已经老早冇数到啦。对上一次庆祝呢就是情人节啦，我仲记得我哋喺厨房嗰度搭咗一个细细嘅台，咁就开住个抽油烟机整寿喜烧，整完就即刻怼埋去个口嗰度，连个台都冇铺，餐具又唔系好 set 咁样，好 set 咁样过咗我哋嘅情人节， 好 sweet 啊！ 对上一次佢出席唔到纪念日嘅庆祝日子咧，就系、是、唔关我哋两个嘅事嘅。其实系我只狗嘅生日，咁佢由朝做嘢做到晚，咁就出席唔到佢嘅庆祝啦。which 之前嗰两年咧，我哋一齐都系好似一个 family 咁样出去玩嘅。最后佢翻嚟屋企，我哋就咁影咗啲家庭照，咁就完咗啦。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下个礼拜就系 Emily 嘅生日啦！呢个零两个月真系同你想象中嘅一样，连放工嘅时间都冇。但系你绝对唔可以对佢嘅生日马虎嘅，所以你就唯有偷嗰啲去厕所嘅时间啊，食饭嗰阵啊，又或者系瞌眼瞓嗰阵，去偷偷地去 plan 下究竟嗰日做啲咩 ？A 梗系酒店 station 啦，唔系俾佢啊，俾我都好好地休息下啊嘛。B 两日一夜露营啊，两个人享受大自然，听下啲鸟叫声，几开心啊 ！C 食个 fine dining。唉，一年364日都辛苦老婆煮嘢食啦，梗系喺佢生日嗰日整翻餐好嘅俾佢啦。好啦，究竟啊系边个庆祝方法呢 a 就系 staycation 啦 ，B 就系呢个嘅去露营啦，两日一夜，同埋 C 啊食个 fine dining 啊，究竟边个呢？ 其实呢即是难得休息啊，就真的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即是你三样东西，即是你又不要搞那个大龙凤啊，又朝早去街市新鲜龙虾咁样，跟住回来又不知道又清蒸又剩，咁跟住又整一大轮嘢，即是整完之后咪最洗。即是你要搞那些即最尾煮嘢食。 唔系三个都冇 㗎。头先最尾嗰个整嘢食嗰啲。嗰、那个系咩啊？ 唔系 fine dining 出去食。 出去食嘅。 出去食 fine dining 嘅。 咁、哦、都好啲。系啦，咁但系因为露营咧都有嗰种就系 露营都要搞一大轮嘢， 系啦，咁所以咧露营我会第一个 fold 咗嘅，唔好搞咁多啦，难得放假系咪先 ？Fine dining 同埋，但系咧厨娘呢个人咧，虽然话唔想烦，你同佢讲话想食餐到出去食 fine dining， 佢话其实出去食俾钱人赚，不如我煮俾你食。 系系系，同埋厨娘似系中意自己搞好多嘢嘅 人，咁所以最终咧，如果你话真系想食餐好咧，佢又系会走去自己整翻，佢失却咗个放。即系放假休息同埋庆祝嗰个原意，所以我个主观嘅意愿咧，我会想拣 station 嘅，大家都唔好烦啦，嗌嗰啲咩 room service 上嚟啊最好，跟住摊喺度就唔使理任何嘢啊，跟住得闲去嗰个泳池度浸下水啊，咁嗰啲就最好啦。 系，所以你系拣 A station。 话你俾呢啲选项，可唔可以拣两个噶？我会想去露营，跟住之后两日一夜完啦，第二日跟住就去食 fine dining 啊，好贪心啊！我平时就唔系好舍得食贵嘢嘅，咁但系呢啲节日咧，我就会想食好啲，食贵啲咯。咁我又咁中意食嘢，咁另外点解会拣露营呢？就系、是、我不嬲都好中意嘅，只不过系同另外一半可能就系冇乜咁嘅机会啦。 唔同我去。 通常都系我同埋我朋友去嘅，因为另外一半比较唔系好中意热啊，系啦，怕热少少。咁但系我就好享受喺出边即系室外煮嘢食嘅感觉嘅，到而家都好中意嘅。咁又好中意即系喺 tent 入边住啊，铺床铺喺个地下度硬硬地，但系佢又好似好贴地嘅感觉咯。跟住点解唔拣 staycation？ 系因为对我嚟讲，屋企仲舒服过 staycation。 完全拣错晒 ，Bossing。 好嘢。 但系如果真系要三拣一嘅话咧，我就会拣去露营啦。因为对我嚟讲，两个人可以远离一下烦嚣啦，跟住两口子煮下嘢食，倾下偈，望下星星，跟住整个帐幕出嚟，即系呢啲琐碎嘅事，可能真系平时唔会多做咯。同埋我系中意一啲比较落手落脚做嘅事嘅，咁对我嚟讲比较特别。同埋我每一次其实都会好珍惜呢啲，譬如去 camping 啊、去行山啊、去野餐呢啲机会嘅。所以拣几多次我都可能会拣露营啦。 唞下啦，咩都落手落脚，大佬。 有一次嘅 camping 經驗咧，就我比較難忘嘅，就係整咗幾樣我到而家都覺得幾 proud of 嘅餸，就係、是第一就係 paella， 即係西班牙燴飯啦。咁當時就係記得朝頭早就特登去咗西貢喺嗰啲漁船嗰度買咗啲好新鮮嘅海鮮，即係乜都執啲啊，蟹啊、蝦啊， 真係會咁 嘅。跟住魷魚啊、墨鱼啊，总之好多啦，咁就整咗嗰个烩饭啊，即系你谂到系几咁鲜味啦，因为全部都系新鲜噶啦。咁第二咧就系、是、买咗啲猪肋条，咁就前一晚咧其实喺自己屋企腌完之后，咁就去嗰度烧嘅，去个营地度烧嘅。咁当时就系又柴火又成咁样，好有风味啦。咁到最后其实系烧到嗰啲骨咧好容易就甩甩到啊，咁啲肉就会跌出嚟，系淋到咁嘅，咁就再自己烧猪呢、這个猪肋条之前咧，就整咗嗰啲饼皮，即系 tortillas， 就系用面粉自己猜啦。咁当其时喺个室外嗰度用碌棍咁样猜呢个嘢咧，都几唔浪漫，但系都几得意嘅。咁啊，同两个女仔 friend 一齐整，咁隔篱啲人都觉得我哋好黐线啊，咁好似好大阵仗咁，但系整少少咁。咁嗰啲猪肋条就摆喺呢个饼皮上面啦，跟住加埋少少番茄啊，同埋啲 salad 啊，跟住啲酱啊，最后尾咧就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嘅，到而家都好挂住个餐。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你二话不说就即刻准备好晒所有露营嘅嘢啊，又买好晒帐幕，又执好晒睡袋，仲准备好晒究竟嗰日喺野外煮啲咩嘢食。但系可惜啊，天公不造美，嗰日都系落雨啊。唉，落雨又点去 camping 啊？咁但系你熊熊烈火系唔会咁快俾雨水扑灭嘅。你知道 Emily 最着重嘅唔系个形式，而系你为佢花嘅心机。你知道除咗露营之外，另外一样可以令到佢开心嘅就系你煮嘢食俾佢啦。所以由你一瞓醒嗰阵，你就已经准备今晚嘅食谱。你打开上网嘅一啲 cooking book， 打开崔神厨房。哎呀，死啦！平时佢煮得多俾我食啊，究竟佢鍾意食啲咩呢？你砌嗰个 menu 都砌到头痛啊！唉，唯有 逐 part 逐 part 嚟啦。好啦，第一 part 头盘啦，你觉得 Emily 会想食啲咩呢 ？A Caesar salad， oh so healthy。B 黑松露温泉蛋，正啊，可以补充蛋白质啊。C 鹅肝多士，啊 very high class。好啦，三样嘢，你觉得佢想食啲咩呢？ 我第一下咧，我想翻好呢个 Caesar salad 嘅，即系嗰个三样嘢上面咧，佢诶嗰个难度比较低。但个 point 我头先我两条第一个 fold 过咧， 你完全唔了解啊！ 完全调翻转啦，系啊！头先佢三个拣两个都唔中 station， 佢话露营嗰啲啊，一听到就知佢系嗰啲辛苦露营嘅人。你谂下， 辛苦 小弟去露营系带即食咖喱，如果佢要食咖喱啊，佢由香料开始到嗰度调配啊， 所以佢去露营一定好多嘢做啊。所以咧，我第一下系想 fold Caesar salad 嘅。即是那个温泉蛋是吗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温泉蛋和鹅肝多士。 鹅肝多士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好呢即是对那些人说鹅肝对那些鹅不好、 啊。是是是。 好我今天就挑战命运。我揀 A,Caesar salad。 Caesar salad。 我第一个想fold的就揀他。 哦、 我试一下我条命是不是这样。Caesar salad 呢 好。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易答了、啊、首先我不吃黑松露的我不喜欢啦那可以插了个温泉蛋去先鹅肝多士我不吃鹅肝的因为不人道、就很久没吃了 Caesar salad 呢其实好像很简单的样买些菜跟着买些汁买些面包捞捞捞捞但其实呢如果这个是我的纪念日呢我就会 expect 多一点就是那些酱可以自己整咁、那個整嘅醬咧就可以係用啲提魚，跟住顏碎佢，跟住加埋啲蛋黃，全部撈撈撈，即係都唔係話特別容易嘅事嚟嘅整個醬。咁就如果係啲麵包咧，又可以自己焗咁樣就最好啦。但係講真的，做到咁複雜，可能我自己對自己要求先會咁樣做咯。如果係另外一半，如果另外一半咧係唔係成日煮嘢食嘅話，講真的，佢係整乜都食啊！佢係連啲 Caesar salad 嗰啲葉係爛嘅我都食得到。我最中意食嘅頭盤咧，就通常係芝士類嘅嘢。有兩款嘅，一就係 ricotta cheese 加啲 jam。咁就係一啲乳清嘅奶酪咁樣嘅我唔識中文點樣講呀佢係可以喺屋企自己做到嘅一個好簡單嘅芝士咁食落口係好似好奶好 creamy 有啲似一啲好重嘅 yogurt 咁樣嘅感覺嘅咁加埋啲 jam 食啦擺喺個麵包度嘅係我最鍾意食嘅頭盤咁另外一個就係好簡單而好傳統嘅意大利頭盤啦就係有啲 mozzarella cheese 加啲好新鮮嘅番茄咁就再滲啲黑醋醬咁樣就簡簡單單但係好開胃嘅前菜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 自細困在納米角落尋覓快樂不配快乐仍活着仍旧磊落亦从未怀疑过世界越暗我越要安守孤高的寂寞无人来与我狂欢谁嫌我人生自由我在污泥上开放 爱发梦是我有病还是有用，不信恶梦而现实惩罚美梦，是谁定谁成功我信任我，为何还要信靠人恩宠， 处理同国际或内地通关的安排，同内地保持沟通，让对方知道本港疫情同管控措施，期望可以减少到内地所需检疫的不便。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上海以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黄海。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日骤雨同几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的管道内快线，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大约在两分钟前拖走了，但是红隧九龙入口现在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有大消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白雀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龙尾就在窝打路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同埋七咸道南近保立行。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龙翔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一段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而家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而由彩虹道和虎山道去龙翔道荃湾方向的多条支路都是临时封闭的，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富豪花园外都角、粉岭嘉盛苑佳耀角、荃湾海滨花园海丰角、屯门亮景村梁志楼、旺角富荣花园十三座、慈云山慈康村康添楼、大埔旧墟直街28号荣丽苑、将军澳翠林村碧林楼、油塘高进苑进汇阁和大围显径村显配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陈兴敏 BB， 今个星期六是我们周年纪念啊， 不如我哋 咁就要睇下呢啲嘢啱唔啱我口味啦。我系 MM 秦兴敏，想知道阿一同埋波胜同我庆祝纪念日成唔成功，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童，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魅然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足演代表队在第25届匈牙利足演公开赛男女子团体以及男女单打四个项目一共夺得一金一银四铜六面奖牌，成绩骄人。另外香港单车队继续出战日本杯场地单车一级赛，目前取得四银两铜一佳绩。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Hey, it's in the game. 奥运会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Gadget Motor Learn， 简称 DNA。喺呢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嘅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Emily 秦兴敏之前曾经加入陈辉阳成女声合唱，在三部曲入面她次次都有参与，可以话是其中的大师姐。除了唱歌好听之外，阿一和波胜还会专称他做厨娘的。因为这两个衰仔曾经去到人家家那里大食特食，吃到肚满肠肥。冇计啦，他煮的嘢食真是好好味的。早一两年他结了婚啦。那究竟结了婚的他对于味道或者男人的要求又有冇唔同咗呢？好，今个星期嘅嘉宾秦兴敏 Emily，A.K.A. 厨娘啊，大家完全感受到啊，佢有自己个世界，不断讲一啲我哋唔明嘅嘢啦。 所以嗱，今日咧，我好多特登系 keep 翻佢啲答案嘅，个原因就系等大家了解一下一个美食嘅世界 系点样样，大家可以留翻嚟当食谱啊。 你平时唔会喺呢个节目听到美食嘅世界噶嘛？ 系啊， 平时我上个星期喺便利店解决啦， 劣食嘅世界， 丁鸡髀啊，饭团，肯定唔系啊 ，ricotta cheese 系 哦。 仲要晨早去咩西贡买嗰啲唔知咩啊？ 我都话佢去 camping 食西班牙海鲜焗饭，又要猪辣条。我咧就系、是、买一个面包，再买啲即食咖喱包，饮啲咖喱，我已经觉得好好味啦。 我谂你食佢煮嘅西班牙海鲜炒饭，啲海鲜先系真嘅海鲜、 啊。 我自己嗰啲系蟹柳啦， 蟹柳 鱼蛋即系切开啦，咁嗰啲，即系佢嗰啲先系正宗啊。 唉，好啦，咁啊，波胜暂时三条得一条啦，咁啊，睇下嚟紧呢三条佢嘅情况又系如何啊？砌完头盘之后，都是时候要决定个主菜食啲咩啦。主菜先是整个晚餐的灵魂，因为主菜煮得好先至叫主菜嘛。Sorry， 呢句夹硬咗啲。咁但是 Emily 的主菜绝对不能夹硬。咁究竟呢三样嘢你估佢会想食啲咩呢？ A， 亲自煎一块爱心牛扒。B，梗系一齐打边炉，霎下霎下，几温馨啊 ！C， 亲自手握寿司，而沙利马舍。好啦，三个啊 ，A 煎牛扒 ，B 就系呢个嘅火锅，同埋 C 就系呢个手握寿司，而沙利马舍。 我第一下 想摟嘅系打边炉， 系。 咁因为你知啦，佢咁中意煮嘢食，打边炉相对地咧， 有啲侮辱咗佢啊嘛。 除非你话整嗰啲好劲嗰啲咩咩冬瓜鸡丝做个汤底嗰啲养生锅咧，咁啊有得发挥啦。所以我系想摟咗 B 先嘅。 唔系 ，sorry， 其实咧所有嘢佢都可以发挥啊，连 Caesar salad 佢都觉得个酱系要自己调出嚟，面包要自己焗，就算你整个即食面啊，可能佢都系觉得个面要自己炸， 过冷河啊， 自己炸个面啊，佢系。 但根据我条命今日嚟讲啊。我头先谂住 Caesar salad 冇机会，居然都系答案啦。咁今次边炉觉得冇可能，都可以系答案啫。 好啦，三个你拣啦。 所以我会拣打边炉。我真系好想期待佢会拣，然后可以解释俾我听打边炉点样发挥佢嗰个创意。 即系另外嗰两个你唔拣啦。 系啊，即系牛排嗰个好正路咯。 嗯，寿司诶，寿司 寿司嗰个系得意嘅。但是如果一个得意同埋一个我想选择今日我条命相信佢个 flow 咧，我会拣打边炉。 OK， 总之最尾系 打边炉啦。开嚟见啊！ 话如果第一项唔系牛排而系煎其他肉嘅话咧，我就会拣第一项啦，因为比较衬沙律啊嘛。咁咧，但系我唔食牛嘅缘故，所以就撇除咗呢个先啦。咁第三咧，我都系唔会拣嘅，因为呢个卫生。就唔系几好啊！如果呢个手握寿司，我唔会相信我另外一半会做到人哋师傅学咁多年而做嘅嘢咯。咁二咧就火锅，咁我会拣嗰个啦。而原因咧都系因为唔中意其他两项，被逼要拣二， 即系冇可能逻辑会拣到二咯，黐线啫！ 如果系打边炉嘅话，就一定要有辣咯。咁就可能麻辣会啱我食啲嘅，如果係清汤嘅话会闹交嘅。麻辣边炉嚟讲呢，我通常都会摆几样必食嘅嘢嘅，就係、是、一呢、這个响铃，二炸鱼皮，三就是、一个比较特别嘅，佢係一个鸡软骨捞埋一啲免治鸡肉打成嘅嗰啲丸啊，咁通常都系我自己整啦，又或者有另外一个都系自己打嘅丸咧，就系、是、用啲芫茜再沟埋啲猪肉嘅，咁呢两样比较特别，但系因为自己打嘅丸咧就比较淋啲，咁就索嗰啲汁就索到好麻辣，好过瘾。如果系肉类嘅主菜，我就比较中意食煎羊扒嘅。咁其次就係豬啦，但係豬就難啲整，係因為通常口切先會好味，而口切呢一係就唔熟，一係就好熟，咁呢個都要好多嘅經驗先整到入面係好似九成熟，有少少粉紅色咁樣就最好味啦。咁就配呢、這個蘋果醬啊，加少少肉桂而整嘅蘋果醬，就同呢個豬呢就超級夾啦。其次就是意大利粉啦，其实乜嘢意大利粉我都中意食嘅，咁就烟烟韧韧，只要唔系用牛煮嘅就得啦。 好嘢，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头盘主菜全部解决完，最尾。就是靠这个甜品啊，甜品就好像晚餐的句号，究竟你的句号圆不圆，美不美，就代表你的晚餐圆不圆美，这句写得挺好。那究竟你的甜品揀得好不好呢？你觉得 Emily 会喜欢吃什么的甜品呢？ A 芝麻糊汤圆，烟烟韧韧，几 sweet 啊。 B 心太软，仲要一路俾佢食嘅时候，一路唱住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看。C 香蕉 pancake， 哦，好有少女心。好啦，三款嘅甜品，芝麻糊汤圆，咁啊跟住之后就心太软， 心太软， 同埋最尾就系个香蕉 pancake。 中式西式 冇啊，冇露足，因为打边炉嘛。 系啊，真系冇露足啊！你谂下咁样都系边炉？ 好似上次去佢屋企，佢冇整整甜品咧。 有 整咩？上次系 上次雪糕，跟住加落窝夫嗰度。 Yeah。所以我直觉觉得系 pancake， 因为我记得好似系喺佢屋企有出现过啲咁。 因为我仲记得个雪糕好好食噶，佢嗰个牌子、哦、我唔记得系咩牌子，但系佢唔知边度搵噶，好好食噶。我食完之后仲去咗厕所添啊， 即刻去。咁所以 pancake 系似系嗰类嘢嘅，即系窝夫 pancake 嗰啲西式嘅。但系呢条女真系冇露足噶，真系黐线。啊 ，pancake 啊，喂，系啦，即系嗰水咯，似翻嗰个体系咯。你部无端端整个芝麻糊汤圆咁啊，又好似虽然佢屋企玩中医嘅，但系都冇关系嘅。 补下啲头发先。好啦，最尾系 C。 到甜品啦，咁芝麻糊汤圆咧，我就未必拣啦，因为我就唔系好中意食汤圆嘅，因为入边通常系有馅啦，除非佢系讲芝麻糊丸子咁样，我就可能会中意啲，咁唔系嘅话就唔拣啦。 好讲究嘅。 咁而下面呢两项就系心太软或者 pancake 咧。我就会揀心太软啦，因为好似同之前嗰啲送夹啲啊，咁即系西式啲啦。咁唔知点解咧，香蕉 pancake 我会觉得系早餐或者系谂到泰国嗰种，咁就有少少画面上面唔系好相符。因为我都系如果食嘢啊或者庆祝呢啲节日方面，我都系比较中意有仪式感嘅，好烦啊！ 系啊。 哇，心太软，仲要在我生日的时候买一些 pre-made 的，回屋企叮，真系哭出来、哦。但是如果整心太软咧，其实有一个步骤都比较重要的，就是差不多最后一个步骤啦，就是你全部嘢，譬如那个蛋糕本身嗰个 batter 已经做好晒之后，咁啊倒咗去个模具入边啦。咁你就要擺入個雪櫃嗰度 ，at least 冷藏兩個鐘到。咁啊，入邊咧就同出邊一樣咁凍嘅時候，跟住再擺入一個預熱得比較熱嘅焗爐嗰度一焗咧，其實你焗完出嚟，上面就會好脆啦，熟曬啦。咁但係因為入邊仲係好凍嘅關係咧，你就算係焗耐咗咧，都唔怕入邊好似出邊咁樣咁硬咯，咁所以心太软就系最重要个点，就系、是、要摆入雪柜。 学到嘢，我想讲。 好嘢！ 哇，你呢个问题问得咁对嘅，啱啱先至个肚鼓咗一声，咁而家十二点几啊？ 夜晚十二点几啊？ 我个脑咧就突然之间浮起咗啲泡椒凤爪啊！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咧？泡椒凤爪嘅，即系买泡椒嘅地方咧，咁就唔系好多啦。因为专门嘅话就，我就买开呢个喺佐敦喺宝林街附近嘅一个铺头啦。咁佢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又有真系就咁凤爪，但系又有凤爪后面咧裂，即系个关节嗰个软骨位啊，而唔系普通嗰啲软骨，佢嗰边关节楞住骨嗰边个软骨咧系零舍，即系多软骨嚟咬嘅，索索声。咁我每次都会买嗰、那个，咁啊成日当宵夜咁样食嘅。而家就最想食嗰个啦，其次就系佢啲鸭肾啊、鸭舌嘅嘢咯。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饭又食完啦，碗都洗埋啦。虽然系去唔到露营，咁但系你都叫为佢准备咗一个精致嘅晚餐啦。正当佢准备去冲凉瞓觉嘅时候，你偷偷地喺个袋入边拎咗份礼物出嚟，谂住摆喺床上面，等佢一行出嚟嘅时候可以有个惊喜。嗯，佢冲完凉啦，行出嚟望到床上面有个礼物盒，佢高兴到大叫啊！咁究竟你觉得买啲咩礼物俾佢，佢系会最开心呢 ？A 自家制按摩券十张 等我帮你按摩按摩啦。B 一条名贵嘅颈链，等佢日日都挂喺心口嗰度。C 日遇情侣波鞋啦，我哋都好少情侣嘢啊嘛。 好啦，三份礼物啊，咁啊最尾喺佢生日嘅时候送，咁啊就系呢个按摩券，自家制十张，咁啊跟住之后仲有呢个名贵颈链，同埋啊。 情侣波鞋， 情侣波鞋， 佢唔系啲咁物质嘅人嚟嘅，感觉上面，即系嗰个名贵颈链，但佢懒不妨同你讲个平日唔紧要，但我生日想收啲唔同啲嘅嘢，你真系 好似平时唔食 fine dining， 嗰日 我第一想食啊嘛，因为我觉得三个最浪漫、最 sweet， 仲要两公婆嘅话咧 ，A 系最正嘅，即 系 嗰啲唔系用钱解决嘅问题， 唔系用钱解 决，系啦，咁之但系你要知道啊。佢屋企人其实佢本人都识识下啲按摩啊、针灸嗰啲，即系嗰次佢谂住唔知佢帮我针嘅，跟住唔知话唔好啦，你叫你阿妈嚟啦咁嗰啲啦，即系可能呢方面其实佢有要求，我惊，即系唔系话你谂住按摩就代表输，你唔识按，其实佢觉得呢个唔系一个享受，系一个折磨嚟噶。 嗯。 啊！但系我呢题我拣 A 啊， 系 我继续相信秦兴文唔系一个咁物质嘅女人。 OK。 希望呢个世界咁美好咧。 礼物咧，我就会拣呢个自制嘅按摩券。咁我记得第一次咧嚟我是你的后援会嘅时候咧，阿一同埋波盛问咗我想要啲咩礼物嘅，因为佢每一集都会送礼物俾嘉宾噶嘛。咁我就系讲咗话，我想要啲亲手做嘅手作啊，或者自家制嘅嘢。咁啊，当时都系送咗啲咁样嘅嘢俾我啦。咁到而家我都系好中意呢啲手作嘢嘅。咁所以自家制嘅按摩券，首先佢自己写嗰张卡咧，已经会令到我好感动啦。二就系按摩，咁啊平时真系都唔会有呢个兴致。咁同埋呢样嘢好亲密。同埋好温暖嘅对我嚟讲，所以我一定会拣呢个自家制按摩券。而呢个名贵手链咧，因为我系唔中意啲，即系我唔中意啲 bling bling 嘢噶啦。另外就系我唔中意名牌啦，所以我就唔会拣二啦。咁点解唔会拣第三样情侣波鞋呢？因为咧，我哋各自各都有大家嘅中意嘅 style， 咁就无谓强迫其他人就着自己中意嘅 style 啦。 系唔着波鞋嘅，因为本身 我同我老公咧就嚟拍咗拖六年啦。不是结了婚，是由拍拖开始数的话，所以大大小小的纪念日都过过啦，也都有大大小小的礼物的。比较特别的就是上年我生日的时候呢，因为他知道我喜欢手作嘢嘛，他就买了一套punch needling 的套装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可以 search 下。其实这排都很兴的，就是一堆毛冷这样的线啦。咁仲有啲好似針咁樣嘅嘢嘅，咁就要準備一啲布啦。咁就係一路吉吉吉吉吉咁就吉自己中意嘅畫。咁而嗰啲畫可以之後縫嚟做一個袋啊、枕頭套啊嗰啲都 OK 嘅。係咪好阿婆呢？Anyway， 就係我覺得呢啲係佢知道我中意啲乜嘢嘅，呢啲小心思揀得好好咯，呢啲禮物。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好，最尾波成有三条啊，都 一半一半，应该合格啊嘛，应该过到啦。佢唔系咁高要求嘅。 哇，以波成对我嘅了解啊！答啱一半咯，三分，三 over 六就代表合格，就 OK 啦 ，pass 过关。因为佢可能唔系好知道我嘅飲食習慣嘅，以我所知咧，佢应该净系知道我中意打边炉嘅啫，即系食辣嘢嗰啲啦。咁因为之前访问有讲过 share 过打边炉嘅，咁就其他应该佢系唔知嘅，咁啊一半就合格啦。 如果是我老公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他会全部答啱晒，因为我的飲食特習慣呢其实都比较直白，他都会知道我不喜欢捞埋啲地方，即是不同地方的餸嚟食嘅。例如中间我咪有一题被逼答打邊爐嘅，就是因为我其他两样我都揀唔落手嘛，即是例如是牛扒咁样我唔食牛啦，咁呢个当然佢会知道我唔食啲乜嘢啦，咁佢亦都会知道我会一开始头盘呢揀咗西餐之后都会揀西餐嘅，所以我都 pretty sure 佢係会答啱晒啦。另外就係唔合格係几多分啊，我对喜欢嘅人好松手喎，好心软喎，可能一半都合格咯，又或者可能完全冇唔合格呢个概念咯，冇合格一定。 哇，答啱咗啊，系咪好易估呢？知我心水莫过于系你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Mira 演唱会发生大屏幕坠落事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由康文署助理处长统筹的工作小组将会在下星期初开会，预料几个星期会有结果。在报告完成前，当局会审视所有康文署场地的演出活动安全。杨润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会聘请工程师学会专家参与调查意外成因，并研究如何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说大屏幕的两条钢索，一条断裂，另一条的扣看似是甩了，初步估计可能牵涉很多方面，包括钢索本身的金属物料和整个设计的复杂操作。他说每一个细节都会检视，如果发现涉及失职或者做得不好，一定会追究。他说康文署会联络所有辖下场地的表演，检视是不是涉及移动装置，如果表演较静态，舞台设计不花巧，可以继续。2019年11月理大冲突，五名男女涉嫌在尖沙咀参与暴动，25岁女推销员开审前认罪，其余四人不认罪，经审讯之后，他们今日在区域法院被裁定暴动罪成，还押到下个月6号求情同判刑。法官郭启安说，凭各被告被捕的位置、身上携带的示威装备，足以证明他们并非如辩方所说是无辜过路人，裁定他们当晚以不同方式参与暴动。法官说，大批市民案发前一日响应网上号召到理大附近聚集，他们的行动入夜之后不断升级，包括向警方投掷汽油弹，再演变为暴动。五名被告介乎20至44岁，被控在2019年11月19号在后福街和其他不知名的人参与暴动。 警方瓦解一个犯罪集团，他们涉嫌招募市民出售银行户口清洗黑钱，以及利用酒店作为营运中心，涉及4100万元。行动中拘捕五男两女，其中两人是集团骨干成员，另外五人是快旅户口持有人。警方说留意到有犯罪集团透过即时通讯软件，以每个户口500至2000元作招来，招揽市民出售银行快旅户口。警方过去两日搜查佐敦一间酒店和全港多个处所，除了拘捕7人之外，还检获多部智能手机、电脑、银行卡和属于他人的身份证。日本传媒报道，外相林方正和中国外长王毅可能趁下个月出席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会晤。道外新闻说，今年9月是日中建交50周年，日中外长会谈将会确认两国互相沟通的重要性，如果成事，将会是两国外长时隔1年9个月再度面对面会谈。报道说，预料日本将会对中国在东海等地区尝试单方面改变现状，以及中方在俄乌冲突的外交态度表达忧虑。另外，日中外长亦都可能为前首相安倍晋三9月举行国葬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日骤雨同几阵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茂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佛光街天桥去海逸豪园方向近住红磡道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漆咸道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龙翔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一段慢线仍然是会封闭。现在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由彩虹道和虎山道去龙翔道荃湾方向的多条支路现在亦都是临时封闭的，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而在新蒲江太子道东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明天的清晨5点半，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车辆暂时禁止由太子道东左转入四美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提供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是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做化验，即属违法。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香港金曲奖，超郎君，作曲徐浩，作词黄伟文。主唱张敬轩，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作曲吕爵安、柯新峰、温汉文，作词黄伟文，主唱 Eden 吕爵安，先哭为敬，作曲许崇谦、梁嘉欣，作词黄伟文，主唱郑欣宜。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萧红雪决定离开盛装，要向霆锋同自己去香港，但遭拒绝。陈凯怡在网络平台宣布要众筹收购盛装，对手向霆锋竟然公开表示欣赏和支持，究竟向霆锋有什么后着？而盛装的结局又会是怎？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大家就是全粤韵唱粤调品广东大戏的时间，粤韵茶督撑 啊！旨在是以老带新，令到新进的演员向资深的前辈学习。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强烈建议大家听翻啱啱嘅访问，咁啊秦兴敏 Emily 咧就都教识咗好多即煮嘢食嘅小技巧啦， 系 用唔用得着一回事，因为佢嗰啲西班牙海鲜焗饭啊，又唔知咩咩咩鱼白蛋清啊， 入西贡买 系啦。搞唔掂，但系基本嗰啲 concept 啊，即系嗰啲咩心态软啊，同埋煮嘢食嘅要求，如果你有翻咁上下嘅 taste 或者性，其实你喺女仔面前系都扮到下嘢嘅。 你睇佢啲片咯，佢哋又同啲 friend 拍嗰啲煮嘢食。 其实识煮嘢食咧，氹女仔真系加好多分嘅，真心。嗱，咁当然啦，即系有几款嘅，即系如果你话轰轰轰轰烈火满汉全席嗰种。就有啲难度嘅，即係大龙师傅咁样，咁係难啲嘅。但係如果你係嗰啲 fine dining 啊，即係冇高级定低级之分嘅、只不过係嗰个 feel 呢，大排档 feel 嘅师傅同你入面焗个芝士仔呢係有些少分别嘅。 一个豪迈啲，一个精致啲咁样。 咁一开始追女仔就梗係要精致啲啦，到你结咗婚生咗小朋友 成兜啦。 皇帝炒饭咁样， 大镬饭咁样， 咁咪开心啦，系咪先？好啦，所以就即系建议大家重温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大家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波胜 ，FM 94.8至96.9，有音乐有快乐。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啊，我系波胜啊，帮大家争取到呢一个听奖励声带嘅人， 系多谢阿一。咁啊，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啦。 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去政府核下嘅博物馆嗰度兜个圈。咁话说呢，小弟上个星期日呢就同太太去咗呢个嘅科学馆睇咗最近嘅恐龙展。咁入面呢有好多嘅恐龙化石啦，亦都有好多同恐龙有关嘅资料嘅。好啦，咁当然啦，除咗可以学到好多嘢之外呢，其实去呢啲嘅科学馆啊博物馆嗰度呢仲有一个卖点啊 ,sorry, 係有两个卖点嘅。第一就係、是、有冷气啦，因为目测呢都有好多嘅公公婆婆啊或者一家大小呢係諗住入去嗰度呢歇下暑嘅，咁亦都的而且確係几凉快嘅。第二免费，免费真係好紧要啊，虽然话行商场都係免费，但行商场就好自然会想消费，咁某程度上就唔係免费㗎啦。但行呢个博物馆冇几可可以俾你买到嘢。所以啊，如果去博物馆歇下暑休息下，顺便增广见闻，你话几好呢？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係推介你去多啲政府核下嘅博物馆嗰度兜个圈，学多啲嘢回馈下个社会㗎嘛。笨读兵团报告完毕。请问你对上一次去博物馆是 十几年前，即系香港那些啊？我想都应该真的是十几年前咯，即系以前跟社区中心和跟学校才会去科学馆和、太空馆、 哦、 我之后在香港真的，你这样讲完之后，我才觉得原来我没有好善用资源，免费叹冷气都好啊，入去。 我想讲，我上星期日，因为呢都科學館最近搞緊嗰個恐龍展啦，啱啱有提過，咁所以都好多人排隊入場嘅，咁甚麻乎係要上網登記咗預約咗先至可以入去嘅，咁小弟四點半去到就要預約六點鐘嗰時段㗎啦，即都算可以即日預約到嘅，但都要隔兩個零兩個鐘之後啦，咁樣，咁自不然啊，做啲咩啊？過對面歷史博物館 hea 一 hea 先啦，我見到歷史博物館入邊。好多人坐咗喺度揿电话，目测大家都系等紧入科学馆嗰边， 睇咪嗰度舒服啲，系咪等个位？ 系舒服好多嘅。你谂下，出边卅几度，历史博物馆都叫有冷气啊。 但反而嗰度就唔即唔即唔多人。 唔系咁讲句公道啲，讲句咁啱佢维修或者有啲工程进行中嘅，咁、所以个展览就得翻一小部分。但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我系几中意睇历史博物馆以前嘅一啲展品嘅。同埋我記得以前有一次，我記得小中學嘅時候有一個嘅展覽係同足球有關嘅。 哦，係 啦，嗰時同初戀有去歷史博物館，咁係同足球有關。哦、我仲記得 你帶人睇啲你自己中意嘅嘢喎，呢個係 一陣間，一陣又有連字頭嗰啲討論區嘅巴打留言啊， 又話你開人名， 係又話我開人名啊，又討論我哋話其實演唱會都可以討論。我知道，咁但係。唔系个个女仔同你讨论啊嘛，系咪先？系仲话最中意听女嘉宾叫我哋答啱定答错喎。好啦，讲翻唔系咁啊，去博物馆，我记得嗰时好似中二嘅时候有个世界杯定系足球历史咁样，咁然后仲系买飞嘅时候送咗个锁匙扣嘅，就系个足球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谂我由细到大都几中意去博物馆嘅。 哦，我真系。我嗰时去科学馆咧，我最后嘅印象吓，中学参加社区中心咧，佢有一个暑期活动系去科学馆咧上一啲班，咁嗰啲班就系你当唔知嗰啲咩电子定系咩咧？啊，唔系，整用发宝胶整只船系识自己喐噶， 系， 即系佢其实就系你砌，即系有个船嘅模型喺个尾嗰度用条橡筋同埋嗰啲雪条棍咧。就砌咗只船出嚟，然后喺尾即个船尾嗰度，就用条橡筋加个发泡胶咧卷起佢，佢就会自动喐啦。即系佢啲唔知系咪力学定系咩嘅嘢啦。嗰个 course 围绕系咁，我就系我最后印象，进入去科学馆嘅时候就做一件咁嘅嘢出嚟。 系， 跟住之后我就冇再记得啦。 因为跟住太空馆就隔即系转个弯过去嗰边咧。 唔系太空馆都行好远嘅，都唔系转个弯咁简单啫， 即系嗰度咁样转个梳士巴利道， 成个尖东转咗个弯，大佬 个大弯咯咁。你明啲 fans 成日话转个弯道系点样意思啦？ 你搭车嗰度起码都搭五至十分钟啊，行起码行半个钟啊，大佬。 太空馆咧就系、是、中学都有去喺个唔知课程里面要嘅，但太空馆我最印象深刻咧就系瞓喺度嗰个咩睇个 哦天象厅 天哦成日叫天体厅嗰、那个 天体， 因为瞓喺度 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望住个天体啊嘛， 唔系瞓喺嗰度睇，所以叫天体厅 天象，我成日记咗个咩天体啫，但好似怪怪地咁，系啊望住个天咁睇啊嘛，系咪？同埋即系天上面唔同嘅嗰啲咩，唉是但啦，越讲越衰啊！即系天象厅啦，嗰个叫做，因为我系怕晕嗰啲人嚟，所以我去过一两次咧，我都系记得瞓喺度睇嘅时候，我系要眯埋眼，因为佢啲嘢好逼真，但系过瘾嘅。如果我哋而家睇嗰啲咩 IMAX 嗰啲，其实我哋嗰阵时已经有啲好劲噶啦嘛，好似成条鱼喺你上面。 其实你问我咧，我觉得去呢啲博物馆咧系有几个，即系除咗啱啱提嗰两个。叫做比較市井啲嘅好處，即係有冷氣同埋免費之外咧，其實你問我係有好多好處嘅，即係其中一個就係我今次去呢個嘅科學館嘅呢個鏡子的世界啊、嗯。好啦，咁啊佢入邊佢有啲擺喺度嘅嘢咧，係令我勾翻起以前中學嘅時候嘅讀書嘅記憶嘅，即係好多嘢，尤其是我讀理科咧，我真係去翻科學館。我先至记翻自己读过呢啲嘢咯，即系例如咩折射啊、critical angle 啊、水面嗰、那个咁佢嗰个物质嘅嗰个穿透性啊，然后或者反射折射啊，甚至乎电佢嘅磁场 magnetic field 同埋 electric field 啊嗰啲嘢，我真系要入翻去，然后兜翻一转嘅时候咧，我先至记翻起呢啲嘢嘅，所以我觉得系温故知新嘅。你问我，即系真心，我觉得系。啊，系、哦、你细个学过嘅、哦，虽然我而家自称系一个文科人，是但系细个我亦都真系 一个理科 呢啲理科。咁所以我觉得入到去系首先第一样嘢温故知新，第二个就系充满历史回忆啊。咩叫历史回忆？就系你同你另一半，假设你追紧个女仔，冇嘢做，你又冇盘穿啦，你去呢啲科学馆，你真系讲翻起以前细个经历过嘅嘢啊。 哦、 即系咩叫细个经历过嘅嘢？即系每一间中小学啊， 都 一定有去过科学馆嘅。你冇去过科学馆咧，你一系就逃学，一系咧就你喺外国长大，系咪先？你又去过科学馆，咁你就会讲翻起啦。例如我记得嗰日同我太太去嘅时候，佢咪会讲翻哦，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有玩嗰个扯电缆嗰个嘅，但系咁样要扯，跟住佢仲记得咧、 哦、 会有啲政府嘅宣传 API 就话记得唔知点样触电就会点，又话哦下边就有张钉床，咁其实就讲翻起以前细个嘅嘢。咁如果你攞呢个嘅氛围同你想追嘅女孩子。即系而家廿零岁啊，想追嘅女孩子，你咪讲翻以前中学读书嘅嘢、小学读书嘅嘢，咪得意咯。 系，即系有嘢讲啊， 系啦，有嘢 讲啊， 回忆。咁当然有啲展品系唔同咗嘅，但系你咪可以去试咯。甚至乎你可能真系好似我话斋行嗰镜子的世界，佢有啲展品系俾你两个人行入去，然后可以影相，然后我个头漂浮咗，或者你个人唔知点样肥咗、瘦咗，可以影出嚟啲画像又唔同咗。咁嗰个咪就系嗰个互动喺一边。所以其实呢啲博物馆系做到呢样嘢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我唔係嘅，我仲係十零歲嘅，咁十零歲，咁你咪好似我咁樣冇錢，咪去博物館兜個圈，十零蚊一張飛，咁咪解決咗一個大嘅下晝咯。其實又係好相宜嘅一件事㗎。甚至乎你真係冇錢到，你咪睇翻常規展覽咯，真係好好地消磨時間，比起你睇一套戲或者你去食一個下午茶更加便宜啊！呢件事，咁所以我幾覺得拍拖係可以去呢啲博物館嘅。好啦，如果你話唔係，我已經三四十歲啦，咁三四十歲啊， 更加啦， 就可以去一啲再高級啲嘅博物館，即係例如嗱、香港人普遍認知哦，有科學館、有歷史博物館、有太空館。好啦，跟住呢 跟住咪叫咩火车博物馆 啊？系啦，嗱，火车 我都未去过。 其实咪叫火车博物馆，叫 铁路博物馆喺大埔。 系啦，仲有海防博物馆、电影资料馆、茶艺博物馆。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嘢可以去嘅。如果你卅零岁，你到而家都未追到女仔，证明你个人嘅内涵唔够。你去呢啲博物馆，你自己睇一次先，有翻个内涵，经历翻啲嘢 ，retrip 自己 就好似人哋。 一女仔睇鬼片一样，只睇一次惊咗先。咁你行入去就唔惊。真心我觉得你自己确定多啲嘢，即系你起码咧，你睇完之后你记得嘅时候咧，你同个女仔食饭啊，或者你出嚟倾偈嘅时候，有时候有啲嘢你可以搭到嘴啊。咁好紧要嘅。同埋我啱啱讲嗰个嗰啲经历咧，你真系可以有好多，即系例如太空馆咧，小弟有个经历系不得之了嘅。话说早喺小学五年级嘅时候，嗰间嘅小学咧就搞咗一个太空馆嘅 即系参观啊， 参观啦，系啦。咁啊，我记得太空馆咧嗰阵时系觉得哇哦，哇哦，哇哦，系咁噶嘛？太空馆 好神奇嘅啲嘢， 即系咧细个嘅时候系觉得自己一定可以做科学家啊，做太空人噶嘛，系咪先？所以咧历史博物馆系摆到最尾嘅，因为觉得冇嘢睇啊，好闷。好啦，科学馆有啲小实验都觉得 OK， 但太空、啊、太空、啊、 再远再劲啲， 仲要嗰嚿嘢圆形，你未见嗰个圆形嘅建筑物 ？Oh my God，it's 太空馆咁样。好啦，系咪太空馆？咁入边啲嘢系再劲啲噶嘛？ 系嘅， 劲到不得了。你可以唔知点样模拟月球漫步， 系啊，唔知系凌空定系点样， 然后又喺度转下转下，有啲嘢揈下揈下，你简直啊，好似去咗海水公园咁样。 玩机动游戏啦， 玩机动系 exactly 系啊。 好啦，话说嗰日小五嘅时候，小弟就去咗呢个嘅太空馆参观啦。咁啊，一班同学仔咁啊，四周围睇啊，咁样。咁我记得行过见到嗰啲设施，即系啱啱提嗰啲揈下揈下嗰啲机动设施，咁有两三个，有啲就弹下弹下咁样啦。咁然后通常都会有啲职员喺隔篱嘅， 系 啦。咁其实科学馆都有嘅，但系有啲咧，我记得嗰日经过个科学馆，佢有个台风叫做台风或者风力感受仪器咁样体验系啦。维修进行当中， 系、哦、啦， 咁你都好多时你明白噶啦，好多时都真系维修当中嘅。好啦，咁小弟嗰日经过去参观嘅时候，咁有班同学仔就企咗喺嗰个月球，唔系月球漫步啊，系坐喺张凳上面，然后360度转转转转转转转螺旋丸咁样噶嘛，系咪先？嘣嘣嘣嘣咁样，咁我见到一班同学仔喺度排队啦，咁样，咁我又行过，喂！好似好劲喎，系、哎、呀，真 系 好想玩一次啊！因为知道排紧队嘛，十五会轮到我啦。跟住呢个时候喺队尾嗰度，竟然听到一个熟悉嘅声音，我仲记得嗰位声音系嚟自小弟嘅小学老师，教常识嘅科主任阿Miss Lan，Miss Lan 仲话：你系咪有兴趣玩啊？咁你需知道啊，小朋友都系要面噶嘛。前面有廿几三个人望住我，原来佢哋唔系排队啊，系冇人敢玩啊。跟住揽不防， 听到有个人咁有 兴趣，有一个肥仔话：，哎呀，我都想玩啊！ 咁大胆啊！ 系啦 ，Miss Dan 即话：，你咪有兴趣啊？ 系咯，你要面啦，各位，唔通话唔系咩？ 我梗系话系啦。跟住之后，我记得我行入去嗰阵系脚震嘅，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唔系好敢玩 K 痛游戏。 你唔好话三六十度转，你嗰啲咩海盗船上上下， 仲要系啦，仲要我知道，我仲要我记得我行入去嘅时候，我得一个 concept 嘅啫。嗌唔紧要，落嚟。千祈唔好呕，千祈唔好呕，因为我系好易晕车浪嘅人。你我话过我喺中大搭校巴落嚟，我都会晕车浪啦。咁亦都细个玩过嗰啲公园啊，公园嗰啲一个平面系氹氹转，人哋一个平面咋，一个平面 two D 地转啊，我落去嘅时候都会想呕啦。 你而家系360 3D 咁转，咁然后咁啊坐上去震啦已经。跟住之后捉到劲实，系好实。咁啊，嗰个工作人员帮我绑晒啲安全带，揈。我谂其实都唔系好耐嘅，我谂揈一分钟左右之内嘅啫。其实真系揈。我以为自己好似洗衣机入面咁样啦，揈落到嚟， 冇讲嘢。 好消息，冇呕到，全场鼓掌。 我以为你杨利伟啊，翻嚟啦， 杨利伟。多谢大家，多谢大家，一呼完成啊 ，OK， 翻嚟咯。 嗱，所以话你个人要有啲咁嘅经历，当你同心仪嘅女孩子去太空馆、去科学馆嘅时候，你再讲翻呢啲经历啦。如果你三十几岁都未有拍拖，你而家即刻去太空馆嗰度排队玩一次， 经历一次， 然后将个古仔将佢减翻十年，话我十几岁嗰阵时 系啦，或者再加翻些少，即系嗰啲得冇人理你，但你都讲到好似有成村人同你拍手掌， 就好似头先个古仔究竟系咪真系有发生过咧？ 头先个古仔 紧要， 真系有揈过，而我嘅记忆入边系有人拍手嘅。至于人数多与少唔紧要，总之我嗰下四隻字，人民英雄。O K， 哎呀，好精彩啊！我觉得你去科学馆玩嗰 太空馆 啊，太空馆 睇、起科学馆，我都有样嘢系想玩嘅、但我到而家都唔敢。 科学馆有咩玩啊？ 针床， 我呢个唔记得啦，完全。 佢有张床系有好多支针嘅， 跟住 之后佢就要讲当你瞓上去嘅时候，因为你个压力会平均分布喺你个身体，所以啲针系唔会督穿你嘅，就瞓针床咁样。 哦， 细个有同学有瞓上去嘅，又系去参观，咁我就冇瞓到嘅。咁人大咗反而真系想试下，因为知道个原理 系 啦，因为细个惊， 真系惊啊！ 系啦，其实我好细胆嘅瞓人，所以难得啦。 好彩你冇口出狂言啊！哇，你咁得意啊，好想玩啊！ 唔系嗰个有人排队嘅嗰、那个，我系估唔到太空馆竟然冇人排队。俾佢哋扇咗我一次，哎呀！呢坛嘢人民英雄系有代价嘅。 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架着重，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寄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情没有，我都。